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气温呢，依旧是低迷的状态，最高气温只有-4摄氏度，加上北风依旧非常的强大，风寒效应非常明显，感冒高发。目前呢，本市还处于持续低温蓝色和大风蓝色预警当中，防风防寒保暖是重中之重。具体预报，今天下午晴，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这本书是知名财经作者吴晓波的新作，也是畅销十年、销量超过200万册的激荡30年的续篇，至此完成了改革开放40年企业史完整的记录。作为时代记录者，吴晓波有意识地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记录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对我们影响至深的人物与事件，串成一部我们每个人的时代激荡史。而最新的这十年，无疑更壮观，也更扑朔迷离。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为您介绍《激荡十年，水大鱼大》。北京时间11点03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新书，叫做《激荡十年，水大鱼大》。说它是一本新书，是因为我认为可能每一个人看到它的时候，都会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一个全新的面貌。但其实它并不新了，因为这本书呢，也是出版了有快1年的时间了吧，1年到2年的时间了。而之前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吴晓波的印象会非常的深刻，因为他的《激荡三十年》非常的畅销。我们都说啊，十年是十年磨一剑，但是呢，对于这个十年来说，叫做激荡的十年。激荡这一词用来形容十年，我是从吴晓波老师的这个激荡系列开始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跟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本《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他呢，就是这本《激荡十年》的策划人，同时也是中信出版集团的副总编辑、商业社的社长沈佳乐。欢迎一下佳乐，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刚刚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哈，《激荡十年》我的感受。我相信每一位从1978年成长过来的年轻人，他们都会对这十年，尤其是从2008年到2018年，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和印象。这样，我们在一开始啊，先把这本书抛到一边，先说说我们自己的感受吧。佳乐先说说，08年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08年其实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我是2007年来到北京的，所以呢，08年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春天，就是。春天那个时候就是大家要春运的时候，我们要回家，但是那一年是那个大雪，南方大雪雪灾、嗯、对，所以那年我自己印象最深刻是因为我想回家，我回不了家， 对，我每天都在那个看那个新闻，就是火车站拥挤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飞机能不能飞，但是就是那一年的这个春运的印象特别的深刻。然后2008年之后，春运之后，大家觉得到了春天，春暖花开，大家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那一年的5月12号是汶川地震，对，我也是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那个办公室，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正好走过我们办公室的一个大鱼缸，然后那个鱼缸的那个水突然之间都晃动特别厉害，然后后来同事说地震了，对，然后我们就跑到我的办公桌，我没有跑下楼，因为北京的影响没有那么大，跑到办公桌就开始查这个震中在哪里。然后那个时候消息，一开始的时候消息就是各种消息嘛，然后因为我家是浙江，然后有消息说震中是在浙江，然后我就拼命的往家里打电话，然后后来才说有那个官方的消息出来说那个震中是在汶川。然后从之后的几个月时间，大家的情绪都沉浸在这个救灾的过程当中。然后2008年再往后的时候是北京的奥运会。对，然后你还记得奥运会，我们那届奥运会有多少块金牌吗？ 我还真记不住。 51块。 哇，你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书里面有写到。 没错，你看我们一说到了十年前的样子哈，就是历历在目，而且印象非常深刻。200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非常不平凡的一年。 对，同样十年之后的2018年也是不平凡的一年。 对， 但是记忆是不一样的，总感觉好像2008年那时候那些事儿都是仿佛发生在昨天的。 对 对，但是好像今天你再来看，哇，已经十年了，时间真的是感慨它太飞逝了哈。 对，他每一，其实之后的每一年都记录了非常多的事情。我们觉得2008年非常不平凡，其实2009年、2010年都一样。 那时候我还没有来北京，所以我对北京的印象，那个时候是在向往当中的，梦想当中的。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哈，在2008年的时候也有着很多的梦想。所以这本书呢，它从2008年到2018年，也是记录了这些梦想者或者为了梦想的践行者，他们这一路是怎么走来的。说说这本书吧。 吴老师主要是从这个商业史的这个角度来记录的，比如说零九年。最大的事情是这一年有了微博。对。然后再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就是生活中已经完全离不开的微信，它其实是2011年才开始有的，到现在也就是7年时间。 对，你看它发展的多迅速，人人都要用微信，我觉得中国人没有不用微信的哈。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吴老师写这本书记录的意义在这里，就是说他帮你每一年梳理了一下，然后你再回头看的时候，哦，原来这一段是我们自己共同参与的一段历史。 对，说到历史，我们总觉得好像很沉重，或者很遥远，或者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你看到激荡十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那个时候我在做什么，我是跟历史是有相关联的地方。 谁都是历史的参与者。 对，我是历史的参与者。你会觉得原来历史跟我是那么的近。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聊聊这本激荡十年。其实说到了激荡这个词，刚我说到了人们都说哈，这十年磨一剑啊，十年是一个丰硕的成果的这样一个代表哈。但是其实吴老师用了激荡这个词。 对， 首先说说这个书名哈，激荡十年，这个激荡是怎么出来的？ 激荡其实是延续了激荡三十年的那个说法。激荡三十年，我们大概是从2006年开始出上卷，然后到2008年的时候出了下卷，就把之前的三十年捋完了。然后当时取书名的时候，应该就是要找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三十年的过程。那最后找到的是激荡这个词。激荡三十年，包括激荡十年，这个激荡是张五常老师题写的。 张五常老师， 对， 哇，所以激荡这个词，你回过头来再想说它能不能用来形容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历史的发展，其实是可以的。为什么？其实你在每一年都在激荡的历史当中哈， 对， 不断的激荡着你的思维，然后不断的激荡着前进哈，不断 的 成长。对，后面那句话挺有意思啊，激荡十年逗号水大鱼大。我其实对这个印象特别深。 对， 因为我觉得水大鱼大这本书很奇怪啊，它的这个标题啊。 因为我们在出这本书的时候，应该是我们这本书是2017年的12月份出的。然后呢，其实在早之前的时候已经在开始策划这本书了。然后吴老师说他4月份的时候 在一次会议上面见到那个周启仁老师，然后他就问周老师说，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十年，你会用什么词？ 嗯， 然后周老师当时低头思考了一会儿，说四个字：水大鱼大。 哦， 啊，这是这“水大鱼大”四个字的来历。然后呢，我们大概到后来，大概八九月份，九十月份吧，开始磨书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书名。然后吴老师当时想了半天，跟我们说，我们就用这档十年“水大鱼大”吧。一开始他没有讲那个来历的时候。我们觉得哎，还蛮奇怪的这个词，叫水大鱼大。 对， 但是后来你仔细静下来想一想， 嗯， 就是它非常贴切的形容了这十年水大，就是历史的洪流，这个时代的潮流过来的时候，谁也无法阻挡。 嗯， 水大，然后鱼大，就是这十年里面，因为它是从商业的角度嘛， 嗯， 大企业大公司出来倒下，然后小鱼吃大鱼，大鱼跟小鱼的斗争，这个过程当中就用水大鱼大，真的是非常的贴切。 嗯，没错。所以其实我们想一想，这十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水大鱼大的一个过程。 对 对，我们在历史的快速发展的洪流当中哈，每个人也在不断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人生当中的可能性。 对 啊，所以为什么创业的人那么多哈？为什么现在一直在高喊着就是要有梦想哈？只要有梦想，你就要实现。因为这十年确实是非常不平凡的十年。 对，你刚才说到创业，就是创业的高潮大概是从一四年一五年开始的。一四年的时候，最深刻的事情是滴滴和快滴的那个烧钱大战。 嗯， 对 对。 然后一五年的时候是金融行业创业，就互联网金融的一个 爆发 的一期，然后又开始有各种的暴雷啊什么的各种事件出现。 对对对。 然后这是创业大概一四年一五年直到往后，这是最热闹的两年。对， 没错。好，我们再接着往下说哈。其实我当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啊，因为吴老师的激荡三十年已经非常的畅销了，他也是梳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就哈，成果。那么为什么要写这个十年的续篇呢？成为一个系列哈，三十年加十年。 对，我们还希望到二八年的时候，吴老师能出激荡再十年。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好的商业历史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对，就是我们很需要，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记录下来。因为刚才说我们自己回头看的时候，发现我们自己创造了这个历史。对，然后你看很多的大公司，就是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楼塌了。对，这我觉得这是历史记录者的意义在这里，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些。然后呢，我们有句话叫太阳之下无新事，所有的历史发展、经济发展规律其实都没有什么太新的东西。你回去看那个三十年的历史、四十年的历史，你看这个经济的循环发展，这个规律永远都是在的。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如何理解应对未来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参考。 没错，它其实是在一个大历史观下的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那么其实是影射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从这个缩影当中去找到自己成长的轨迹。 对， 所以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轨迹也是差不多的。 对， 我们接下来去聊聊这本书啊，打开它聊一聊这本书这里边到底有哪些人。我也觉得比较好奇啊，这本书看上去讲十年，其实大家会觉得哇，应该是一个特别长篇大论，讲东西特别多。 嗯， 但吴老师其实非常有重点。 对， 他是以人物图谱的形式哈，每一年基本就是一个人物。到 他是这样，他是每一年梳理的主要的重点是他的那个企业和企业发展的历史。对，他叫企业史。我们给吴老师的那个定位也就是企业史的写作，吴老师给自己的定位是企业史写作，观察的是中国的这些企业的发展过程。对，然后这是他挑选的内容的一个重点，所以他关注的是这些。然后呢，他在每一年的时候会选出一个重点的人物来。对，就是这相当于是这一年的标志性的人物，但是他这些人物全部都是企业相关的人物。 没错。说到了这个企业史，我们先聊聊2018年的哈，这个2018年的这个企业，2008年的对，这个企业是哪家企业，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啊？ 2008年其实就是讲了很多这个企业发展的过程嘛，就是哪一些比如说我们刚才其实说到了这个奥运会之后，其实我们以为这一年已经过完了吗？没有， 08年的奥运会之后，中国发生了一件特别让人心痛的事情，就是那个三聚氰胺事件。对，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国的原创的那个产品其实进入了一个很长的一个低迷期，因为大家不再信任，特别是对于那个奶制品企业。 对，08年这是一个大事儿，而且08年也是金融危机哈。 对， 08年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淘宝，刚刚开始就是使用，我身边开始有人用淘宝买东西了。 嗯， 阿里巴巴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始被大家所认可哈。 对，它应该已经有几年，但是那个时候是一个应该是为大家所知的，慢慢为大家所知的一个事情。 而且我感觉到那时候大家对互联网这件事情并没有现在所想象的那么深刻，比如它是一个变革，它是一个什么，没有意识到互联网浪潮的冲击，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实体经济还是一个比较稳固发展的一个阶段。这是08年。 对， 好，转过年09年。 09年， 对， 09年是微博的元年吧。 嗯，对，说到微博，我记得09年那个时候我在上大学，好像我还记得刚开始发微博的时候就有一个说法叫知微博，是吧？ 对，知微博。 知微博。 对，因为那时候博客已经不大流行了，我记得在05、06年的时候博客非常的流行，就几乎人人都要去写博客，显得自己， 是的， 如果说你没有写过博客，就显得自己不是那个文青，不是一个年轻人啊。 对， 那时候还有王兴的后来购买的校内网啊，那时候在05、06年的时候。后来到09年的时候微博开始盛行了。 对， 微博成为人们就像现在的微信似的，影响力非常大。 对，微博大概是09年的7月份开始，8月份开始公测，然后上线，然后大家就是这一年开始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微博。然后其实微博的出现对于中国的舆论环境是一个特别大的变革。 对， 人人都可以参与了。 没错，但是吴老师他所写的这个每一个年份的开篇并不是我们所想当中的，比如说他梳理一下这一年的事情，然后呢以非常客观的视角，然后就是非常公正的，就是这种客观的让你觉得有一点距离感的新闻写作手法来写。他完全是以小说的形式来写，这一点是让我觉得印象很深。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09年微型反弹的代价啊，这里边首先是一段歌词，汪峰的《春天里》。 对，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然后后面的一开篇是什么呢？然后是一个叫吴英的人，是吧？ 对， 吴英一脸惊恐地站在被告席上，时不时地四处张望，像一只掉进了陷阱的母狐狸。他只有28岁，长着一张胖胖的娃娃脸，两粒特别明亮的黑眼珠泄露了她与生俱来的精明。这位技校置业的东洋农村女子此刻深吸一个阶层的所有目光。我就读这一段大家就感受到了 现场感特别强， 带入式的，就跟纪录片似的哈。 对对对，它是这种写作的方法，所以就是很好看。大家因为很多人印象当中的这个财经写作可能是很深奥的，或者是艰涩难懂的，但是在吴老师的书里面你完全跟这几个词联系不上，它就是很好看。然后我觉得它没有虚构，但是用了很好的语言来把这个事情这个过程描述下来。 对 对， 我纠正一下，我刚刚说的客观大概意思是说我们很多人的写作手法客观，但是你可以客观的看待这个事物，但你写作手法太过于客观，就让大家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距离感。但其实吴老师是代入式的情景式的表达，但是他的视角依旧是客观的。 对，这个是文字风格的原因不同。 对 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我们在讨论写作这件事情哈，因为文字是人写出来的，我觉得没有哪一个文字是不带有是完，你可以说它是完全客观的。对不对？ 没错。完全客观的，是这样的。因为你从一个大历史角度十年嘛，你自然要从一个十年的那样一个视角去俯视这十年过程当中发展的一些变化哈。 然后我觉得吴老师的文字里面他确实是有一些感性的成分在。对， 这说明吴老师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 对， 他是比较善于去捕捉或者是去记录去感受他身边发生的这些小小细节的事情。 对， 然后细枝末节，然后他用他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 对， 我特别欣赏他的文字风格，我觉得很文艺，但文艺当中其实还透着那种真知真理啊。 对，犀利，我觉得犀利观察细节这些都有。 对，然后就是还有优美的文字。 对，所以我很想知道啊，八卦一下，吴老师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他本身的创作时间是多久？他会不会就反复的去琢磨他的文字用词，还是一个比较激荡型的写作选手啊？就是写东西基本上就是我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啊，大概改一改就可以了。 我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哈，本身是没有捷径的。吴老师是我认识他的时候是零五年左右。那个时候他还很年轻的，对，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出版了那个《大败局》，对，他已经是一个知名的财经作家了，对，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他每就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写作，写作是一个反复练习的过程，所以就比如说激荡十年，你说他具体写作的时间，开始写作的时间他可能没有太长的时间，他比如说集中写作他可能就半年时间能把这本书写完，但是这个的基础是他前十年他已经有意识的在积累所有的这些资料和这些材料。 对对，而且我觉得每一个篇章虽然短小，但是它的信息量很大，而且逻辑性比较强。 对， 对，而且这个涉及到很强的你需要去取舍，因为一年本身发生的事，你要从一月一号写到十二月三十号，那是写不完的，又得多少文字才能写得完。但是我觉得因为它的主线是企业式写作，所以就是在这个里面的取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对， 没错。而且我就说零九年这一年哈，其实我觉得吴老师他的书里不只是讲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还讲到了美国，是吧？ 对， 一些国外的汽车工业的发展。 就是、这个是视角，这个是视角，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叫世界是平的嘛，就全球化嘛。我在写中国的时候，我不能脱离整个全球的一个经济环境来写，对，所以他的视角是永远都是会有那个同时间的不同维度的一个对比。 我给大家念一段啊，这段呢是在写实体产业，确实在零九年实体产业还是方兴未艾的一个产业。在所有实体产业中，2009年最值得纪念的是，最值得记录的是汽车。在这一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达到了1364万辆，一举超过了美国。在过去100年的现代工业史上，这可能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汽车被称为工业文明桂冠上的明珠，它的制造链涉及了70多个行业，是产业配套要求最高，同时也是对制造以及消费经济拉动最大的产业。1908年，亨利·福特在底特律生产出世界上第一辆属于普通百姓的汽车 T 型车，世界汽车工业就此开始。自1910年起，美国大力发展汽车业，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把汽车产量从18万辆增加到了533万辆，从而成为车轮上的国家。而此后的一个世纪，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在汽车领域能够挑战美国，底特律更成为了世界汽车工业之都。这说到了汽车，那么说到汽车之后，出来了一个汽车科技新贵，就是特斯拉 Elon Musk。 在那一年其实他是比较疯狂的做了一个决定哈，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视角完全是按照观察者的视角， 对， 而且是比较细腻的来讲述，就是到底在我们身边发生了哪些细微的变化，它对我们未来会有哪些影响。 对， 好，这说到了09年，当然零九年还有很多的哈，包括李书福，包括许家印，是吧？ 对， 包括各种各样大家曾经想到的一些企业偶像啊，或者是企业家，那么在他的书里都讲到了这些人他们当年的一些抉择，一些想法，是吧？还讲到了当年的微博女王姚晨。 对，是 的。对， 因为他讲到微博的时候，他姚晨是不得不写的一个人物。对， 好，这是讲到了企业的历史发展。那么他在最后啊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吴老师他的文风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他总结式的评论式的来写作。比如最后啊，在09年的时候，他说在中国2012年以4.66亿元票房勇夺年度桂冠啊，这个在 放映过程中，这讲的是一部电影啊。 对， 我先把这个电影大概说一下，就是叫做2012的这个科幻灾难片哈。 嗯。 然后呢，在放映过程当中，最让观众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是，好莱坞导演居然把方舟的制造基地放在了东方的中国。 中国。 哎，为什么呢？答案有三个：第一是中国是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不在这里，在哪里？第二，中国有全球最多的廉价劳动力，不在这里，在哪里？第三，中国是全球电影票房增长最快的市场，不在这里， 在哪里？ 特别有意思啊。其实你就发现在那个时候，其实影视行业刚刚开始起步了， 嗯， 就是开始进行了一个真的是方兴未艾，然后让更多的人去追捧，包括投资界去热捧的一个行业。 对， 好，转过年2010年，吴老师的视角又开始发生了变化啊。这个变化你看，他在一开篇2010年的视角定为超越日本。 嗯， 讲一讲这一章，超越日本这一章，2010年。嗯， 2010年，我记得，2010年他写的最，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应该是凡客。 嗯， 因为我们大家，如果是2010年，大家对，应该没有那么年轻的人会看这个书。 对， 大家应该都经历过2010年，那个时候爱自由，爱生活，哦，也爱29块钱的 T 恤。这个广告其实当时在，特别是在北京吧，大街小巷大家都非常的热闹。对，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大概是2011年出乔布斯传，那个时候跟凡客有很多的这个合作。对，2010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凡客体，就是大家发现这个爱自由这个广告在那一年的时候为这些年轻人所认可。 对，你看它里面特别拿了一张照片哈，这个照片就是广告牌。 对，应该是韩寒。对， 先我们再看一看啊，这个里边特别有趣啊，29块钱韩寒穿的这件 T 恤哈，然后呢上面写的是 ICU， 就我想你的意思啊。然后你看一下这里面写到的这个广告词是什么：爱网络，爱自由，爱晚起，爱夜间大排档，爱赛车也29元的 T 恤。我不是什么骑手，不是谁的代言，我是韩寒，我只代言我自己，我和你一样，我是凡客。 对。 啊，那一年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消费这件事情开始变得普及了。 对， 或者也可能是因为电商的开始发展啊， 就是电商的发展。 对，所以大家会觉得哇，电商这么便宜，我何必再要到实体店去买东西呢，是吧？ 其实像凡客的当时的理念，现在到今天咱们用的什么网易严选啊，这些其实还是那个理念的在延续。对，然后我记得那一年29块的 T 恤，我应该也买了好几件。 你现在还有吗？ 现在没有了，一件 T 恤穿不了10年了。 但是你看，我们回想起这些经历的时候，你会觉得跟自己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啊。 对， 可能在你身上也会体现出10年前一些就尤其我讲到这些故事哈，讲到这些凡客这些品牌，你会想到10年前你的消费是怎样的。在你家的那衣橱里有没有10年前的那一件 T 恤？也许你今天回家找还真有那个时候买这件 T 恤的心情啊，特别有意思啊。 还有帆布鞋等等，因为它那个 T 恤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产品。对， 好，我们再来讲讲2011年。2011年的标题叫中国要歇菜了吗？这个标题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个吴老师也是一个非常顽皮的性格啊，他写东西是这样的。然后他很文艺的一点是，他在每一章的开篇都会用一个歌词或者是电影当中的桥段。 对对对， 在这个篇章一开始是用电影《钢的琴》的这样一个片段。 对，这个是每一年的时候我们经过特殊设计过的。对 对，他说了，成功了就是一道风景，失败了就是美好回忆。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好像老在做着让人察觉不到的小事儿，还总是失败，还总是不放弃。 对，《钢的琴》应该那一年很多人都看过，但是应该都不是去电影院看的。 对，说到这个， 因为它票房并不是特别大。 而且呢，这一年其实手机也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潮流。 对，微信。 对， 微信是这一年， 没错，2011年。这一年呢，我们发现原来手机不只有苹果。我还记得啊，咱们俩回忆一下，都是80后啊。这个我记得我在应该是10年前后的时候 ，iPhone 4刚刚出，是2009年、2010年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就是苹果手机。然后那个时候 刚开始出苹果手机的时候，我的感受是，哇，这是全世界最好用的手机，这是全世界屏幕最大的手机啊，然后这是全世界功能最多的手机啊。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哇，我要拿着一个 iPhone 4， 我得多开心啊！就是我这个所有的人周边的这些朋友，包括路人，是该怎么看我啊？ 对对对， 那时候是这样的感觉。但是你会发现，在2011年，这才没有几年的时间，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原来手机不只有苹果，或者不只有三星， 对，国产手机也开始了， 对，比如说雷军的小米 、 那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对， 而且它是让普通人用上最好的东西， 对，其实这个也是关于这个消费的不同理念的一个变化吧。我觉得像小米其实也是凡客的一个延续，对不对？ 对，是的，你看，这个吴老师特别在书里写到了，他说就在雷军发布小米手机的一周后，8月24号，乔布斯宣布不再担任苹果的 CEO。10月6日，56岁的乔布斯去世了。他那道瘦弱的身影仍将笼罩在未来10年的互联网世界里，对他的追慕和仿效，至少在中国才刚刚真正开始。 对， 那年 乔布斯2011年他去世的时候，这个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之前，其实乔布斯传那本书我们已经签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在协议里面有一条，乔布斯他自己特别要求的是说，这本书只有我去世了以后你们才能发行。对，所以我们一直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特别纠结。对，就是如果说因为有这个要求嘛， 对，如果说要是他80岁去世，那么就要等30年。 对，但是他因为会之所以会有这个要求，他其实之前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了。对， 所以那年在他去世之后，你们出了乔布斯传， 对， 然后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大家其实那个时候说我们就是市场时间把握的特别好，但这个评论是有褒有贬哈，是说你这么快就能出版，其实这个里面后面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对，我们早就拿到这个书，然后我们早就有这个要求，然后他也会是说在他去世之后，他才把那个英文版的原稿给到我们，然后我们在很快的时间里面，其实就是组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团队，全社之力，就是光编辑就有好几波，对，然后连轴转，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把这本书出来。对， 当时还记得，咱们就回忆一下，当时你们跟乔布斯去签这本书的时候，当时这个过程难吗？ 当然了，所有好的选题都是经过，都是有这个开放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对， 对， 那我觉得最后是价格当然是一方面，第二个其实是你的品牌和你的营销的整个的能力。对 对，那就是说其实在国外乔布斯传是同步出版的吗？ 同步，几乎是同步。 哇，那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在当年是非常轰动的，我还记得在地铁里几乎每人一本的感觉，人手一本，就是很多人都在看这本书。 对，我们当时的推广也做了很多，然后确实他在那个时间段的影响力真的是到达了顶峰。对， 大家会觉得乔布斯是一个神奇般的存在，就像我们现在说伊隆马斯克一样哈。大家会觉得天哪，就是怎么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一种超群智商的人哈。但是我们再回想一下哈，其实那年的小米它也突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壁垒，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去买苹果手机一定要到苹果店里去。 对， 但是雷军的小米做到了，我可以在网上下单。 对，在网上下单，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你买不到的，他有那个邀请码，那个 F 码， 对对对， 他有邀请码，你有了。对，那现在可能没有当时那么难拿了，当时的那个 F 码是通过我觉得这是一种营销手段嘛。对，他是通过这个要找关系我才能拿到一个 F 码，然后有那个 F 码我才能去抢那个手机。对， 但是那一年我们说到雷军必须要提到这几个巨头的企业家哈。再说到马云，2011年对于45岁的马云来说可谓百味杂陈，这是胡老师在书里写到的。他说他因为一起股权转移的风波而成为被华尔街怀疑的人，与此同时呢，因淘宝规则的更改，他遭遇了一次尴尬的10月围城。当时呢，对于阿里来说也是面临着一次挑战吧，或者一次转折，是吧？你看2011年如果你去梳理它，你会发现这里面事情很多，是吧？ 就是这，我觉得这就是梳理历史的一个意义所在嘛。对，你再去看的时候，其实每一家我们现在看起来高高在上的这个伟大的公司，它都不是非常平稳的一路过来的，它每一年都会遇到挫折，它遇到难题，然后他们再去把这个难题解决。那你会发现，如果这个难题顺利的攻克了， 他能继续往前，他能继续长大，但是如果像有一些公司可能在遇到这些难题的时候他没有攻克，他就没了。而且你会发现，我最近也发现一个问题，好像十几年前我用的一些所谓的品牌好像现在很少有了。你想一想，日用品就是这样的，就是十年前畅销的是什么，现在你再想想好像，哎，好像不知道去哪儿了。 有的被收购了，有的没有了，然后有新的替代品出来。对， 我就说一个例子，比如说宝洁，宝洁这个品牌应该是陪伴着我们80后成长的， 对， 这绝对是一个非常牛的品牌。但是你发现没有，宝洁其实在梳理完了之后我才知道，比如说宝洁的牙膏，宝洁的洗发水，宝洁的这些日用品，它在2011年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就是吴老师就特别在梳理写到，他说2011年在利润下滑与原材料成本高企的双重夹击之下，宝洁被迫进行了多轮的裁员，包括现在宝洁其实好像已经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消失的感觉，是吧？还在，但是已经不是那么的炙手可热。对，是的。你看这就是 我们去梳理这段历史，你会发现有很多是跟我们每个人生活相关的，特别有意思。但是如果你不停下来回头看一下的话，你可能不会有那么强的意识得到。对，读书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中的最爱。我就在你枕边，陪着你入梦乡。我就在你身边， 陪着你去远航，陪你微笑，陪你感伤，陪你去畅想，我们一起享受心灵的释放。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读书尽管去读， 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激荡十年，水大于大这本书是知名财经作者吴晓波的新作，也是畅销十年、销量超过200万册的《激荡30年》的续篇。这次完成了改革开放40年企业史完整的记录。作为时代记录者，吴晓波有意识地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记录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对我们影响至深的人物与事件，串成一部我们每个人的时代激荡史。 北京时间11点38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激荡十年，水大鱼大》。刚刚我们在上半段啊，特别讲到了2008年到2011年啊，应该说在这个四年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讲后面的这几年，从2012年开始讲啊。2012年，我们还是用我们个人的视角哈来引出这一年发生的故事。2012年 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我是刚刚研究生毕业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所以我想问问沈佳乐啊，这个佳乐这个你那年是在做什么？2012年你还记得吗？ 2012年我已经在北京5年了。 嗯 嗯， 那时候也是在中信是吗？ 对，我在中信，对， 也是做书。 对，我一直都是在做书。 对，你还记得2012年对你来说有没有哪些作品是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 嗯，2012年应该是2011年出了乔布斯以后，我们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这一本书都是在榜上，就是我们卖的最好的一本书， 而且不断的加印是吗？ 对，是的。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你是在商业分社嘛，商业分社的社长，而且做的也是商业类型的书，对你来说其实你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或者对于社会发展的敏锐度是非常高的，因为出版物就是这样嘛，他会在那一年当中告诉大家那一年所有人他在想什么，是吧？大部分的思想思潮是什么，所以对你来说其实印象会特别深刻，每一年的所谓的企业发展史或者社会发展史，是吧？ 对，印象很深刻。但是呢，我也需要就比如说看吴老师这本书的时候，我才会 回想起来 对那一年发生了什么。其实你现在回头看说微信是2011年才有的，你会恍然大悟说，哦，原来才这么几年，感觉好像已经这辈子都跟他没有分开过似的。 没错。我们说说2012年，这个标题叫落幕上半场。 嗯， 这个标题也挺有意思啊，为什么叫落幕上半场啊？ 吴老师在每一个标题取的时候其实都会他是一个特别厉害的文字的编辑者，我觉得认为是对，他每一个的标题他也写歌词，你知道吗？ 很文艺， 对，所以每一个标题的时候他会有他的那个方法在里面，就是让你可能能提起你的注意或者是提起你的兴趣。对， 所以说这个落幕上半场可能是吴老师他后面要讲的一个开篇哈。 对，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啊，这里边其实挺有意思的，在一开篇的这句话叫做楚城的广告词啊，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哎，我在想楚城是不是2012年开始特别畅销呢？ 对，应该是2012年开始卖，因为楚城一开始是就是是应该是第一个网络销售的农产品。对，对， 所以对他来说2012年其实非常有意义。这一年其实我们开始用网络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对， 已经开始了互联网革命的爆发， 这也是技术发展带来的。对， 好，我们看看2012年发生了什么哈。那年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认识社会的一年，但对你来说可能是我觉得是你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记录点啊。这个记录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比如说乔布斯传哈。好，我们再看看他开篇，他开篇讲到的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啊，他这一天的工作情况，然后通过他的工作讲到了比如说他驾驶了一个现代途胜的 SUV， 然后呢他经历了哪些事情。这里面很有意思是讲到721北京的暴雨。他用这个作为开篇，而这我没有想到说啊，一部这样的这个历史怎么会首先讲到的是这个721暴雨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跟吴老师他自己的本身的人文情怀是有关系的。 对，这个暴雨讲到的就是这位出版社这个编辑叫做丁志健啊，这个人在面对暴雨的时候然后有怎样的一些反响反思，是吧？然后接着往下讲就讲到了什么呢，就是人文关怀之后就讲到了几大产业，比如说东方纸业股价大跌。这个东方纸业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对他也不是很熟。 对， 我们还是让佳乐介绍一下， 可能是买卖股票的同志们会比较熟一点，对他，因为他其实讲那一年可能是讲到了股市的变化。 2012年这个我们都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股票就一直不好。 对， 2012年其实我觉得开始回暖了，牛市的开始的这个开篇哈，续篇。我们都知道从2013年开始吧，应该股票那绝对是一路狂升，是吧？一直到2015年，是吧？差不多这几年的时间是黄金期哈。 吴老师在书里写到了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企业家俞敏洪，他是怎么写的，大家可以听一听，特别有意思啊。他说，浑水报告发布的时候，俞敏洪正坐在开往西藏的列车上，火车途经沱沱河时，他还在新浪微博上发了一张抢拍的照片。他是一个拥有863万粉丝的网红人物，被很多年轻的学生视为励志大哥，暴跌的股价把他一下子拖进了沱沱河的激流漩涡之中。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就想买进公司股票，可是公司法律顾问劝阻了我，说现在买会引起怀疑，在法律上有风险。俞敏洪后来回忆说，在熬了4天之后，他实在忍不住了。他说，除非美国有明确的法律证明我不能买，否则我一定要买。7月20号，新东方宣布董事会将在公开市场购买新东方总计5000万美元的美国存托股票，并保证6个月内不会卖出。与此同时，新东方接受了美国证交会长达2.5个月的彻底体检，调查近10次飞到北京，将新东方历年来涉及的股权几千份合同全部翻译成英文，拆走了高管的电脑硬盘，将其中的文件全部拷出来，邮件里的电子邮件也全部打印出来，哪怕是已删除的邮件。后来的事实证明，新东方是少数没有被浑水击倒的中国公司之一。然而，事件前后的火药味显示出了美国投资人对中概股的极端不信任。你看，这特别讲到了，就是用新东方这个例子讲到了股票的这个市场的情况。 对，这个事情可能对于俞老师来说也是终身难忘的一个事情，因为他在今年在做一个视频的回忆的一个节目的时候，他还特别讲到了这个细节的过程。我觉得这是新东方发展过程当中真的是永生难忘的一个过程，而且他也确实是像吴老师写的，他是浑水的目标公司里面唯一一个，应该就是少数几个吧，没有被这个事情打败的， 对， 公司之一吧。 没错。好，我们说到了这个股票的问题，再往后讲啊，这个特别还讲到了，从资本市场讲到了这个实业，包括还有一个就是海归科学家叫施正荣，他特别讲到了那时候的新能源太阳能。我记得在12年的时候，好像太阳能这件事情就是新能源成为了一个焦点。比如说很多朋友聚会的时候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你是做什么行业的，说我做新能源，哇，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眼睛一亮啊，觉得 好像你是跟科学搭边的。 对，你会觉得你这个行业非常的朝阳哈，觉得哇，你从事了一个让人很羡慕的很新奇的职业哈。 新能源现其实到目前也还是比较受关注的行业。 而那个时候我们再看看啊，在2012年7月份，阿迪达斯的中国公司发布了两条看上去有点疑惑的消息啊。第一呢，是他宣布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新开了1175家分店，目前拥有6700个销售点，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区域市场。第二，他宣布将关闭位于苏州工业园的唯一一家自有工厂，把生产线迁移到了东南亚的缅甸。阿迪达斯的撤掌被认为是一个迟早要做的决定，因为阿迪永远的竞争对手耐克就做了一模一样的决定，是在3年前。对，这其实讲到的是中国的人力成本 上涨。 对，这可能对一些制造业来说，尤其是一些需要人力的这个成本比较高的公司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了。 对，开始往东南亚的国家转移。对， 这同样还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人们的这个生活水平和收入开始提高了。对，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在9月份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前阿里巴巴员工陈薇薇推出滴滴打车 APP。2012年的时候，我记得啊，就是我每次下班就是打车特别难打车，因为我发现这个路过我的出租司机们，他们从来都不回头看我，然后也不停车，虽然他们是冲车的那个红灯是亮着的。 对对对，他们会选择客人。对 对，后来我发现我有一次就有一次特别冷啊，就像现在这个天气一样，我就特别钻到了一个出租车里，我说师傅我要去哪儿，他说对不起，我已经下单预约了，滴滴已经约到了。对，就是这就是滴滴打车的这个狂发期，我觉得真的是爆发期。 滴滴应该是对那个时候开始，但是其实国内最早的一家这个互联网打车公司是易道，它是2010年就有了。2010年是 不应该是 Uber 吗？ Uber 是大概也 Uber 跟易道其实是前后脚。 Uber 在旧金山是2010年，他们是前后脚，但是 易道和 Uber 在他们同时上线的这个时候其实互相是不知道的，互相不知道对方，对，所以易道应该是国内第一家这个互联网打车公司，对， 这是滴滴啊，滴滴这个滴滴一下大道至简啊，它的广告。好，我们再来看啊，滴滴出现的时候还有哪些变化？比如说汽车行业，在2012年，保时捷在中国卖出了33,590辆跑车，化妆品呢，雅诗兰黛的销售额增长了30%。Burberry 呢，在北京开出了面积达到了1200平方米的亚洲最大的旗舰店， 奢侈品的销售高峰来了。 没错，据彭博社的报道说，中国消费者的花费占到了该集团销售额的40%，多大的数字啊！ 对。 好，讲到这是讲到了2012年，好，我们再来讲讲2013年，标题叫做《金钱永不眠》，哇，这个标题真的是起得非常的这个让人。 金钱永不眠是 一本书， 对，一个电影的名字， 对。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年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餐饮业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然后除了餐饮业之外，我们再来看看，其实我觉得吴老师这本书讲的非常的客观，有很多的故事都是从以几句话就反映出一个行业来。 对， 再比如说李嘉诚在那年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对， 李嘉诚， 对，李嘉诚那年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微博转发的啊一个文章，就是说在那年他卖掉了很多东西。 对， 2013年其实李嘉诚是卖了很多， 是 房产呀，公司的股权呀，是吧？ 对于他的这个评论和分析其实网上一直都没有断过，然后各种阴谋论其实也都有。对，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所谓的科技新贵李开复老师啊，在2013年，恐怕没有一个人的商业界的人，没有一个商业界人士的经历像李开复那样的戏剧性。在年初，他兴奋地谋划了如何让自己的微博粉丝数尽快突破3000万。而到年底，他躺在台北的一张病床上，听医生教他该怎么放空自己。这个很有意思啊，2013年对于他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是，身体上的变化和这个整个人生轨迹的变化，我觉得是。 对，其实我觉得李开复不只是，就是他不只是他一个人，我觉得他的这个变化也反映出了那一年，就是那一年这个群体的一个变化，是吧？然后就讲到了李开复的一些故事，这里边也讲到了这个，他一连串的这个职业经理人的这个身份啊，包括就是对他的人生产生的一些影响。 对，我觉得吴老师是在观察每个行业或者每一个群体的时候，他会选择当年的最有代表性的那一个人来写。对 对，最后呢，我们再讲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在2013年走出国门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群中国女性，叫做中国大妈。那 对， 就是在这本书当中特别写到了中国大妈的桥段。 对，因为这是我觉得是国人出国的一个，就是其实也是中国人的影响力吧，全球的影响力开始，其实从中国大妈是一个特别小的，也未必是完全正面的一个群体来说明，其实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对， 但是中国大妈真的是带有中国标签的，因为吴老师调查过哈，说有一件非常令人吃惊的事实是，这些大妈其实是中国最具消费冲动的群组。这个为什么？今年4月15号，就是在2013年的4月15号，全球黄金价格一天下跌了20%，数以十万计的中国大妈冲进了最近的离她家最近的店铺抢购黄金制品。 对 啊，一买就是几公斤，他们成为了抄底黄金市场的最强买手。 对。 对，你看这很有意思啊，他通过一个普通人的故事，或者通过一些普通群体的故事，讲出了那一年的社会发展的情况，是吧？那年还有一部电影非常火，叫做《小时代》。 对 对， 他讲的是《小时代》和那个崔健的那个《蓝色骨头》的一个对比，就是说，可能是我觉得感觉到的是上一代人的这个价值观和这些他的那个价值观的一个过去，和《小时代》的新一批新兴人类的崛起。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在这儿梳理一下这五年过程当中发展的一些故事，到2013年，2008到2013，为什么？我觉得这五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都是已经被遗忘的五年，但是其实在我们脑海当中会有很多的回忆的。 你对这些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你都有印象，但是你可能记不清楚是哪一年发生的了。 对，所以它 所以我们现在再去回顾它，回顾十年前，回顾五年前，你会更有感受哈。 对。 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再聊聊，就是说这本书很多朋友读完之后说，好像它比较适合这个做企业的朋友。那么，嘉乐说说啊，你觉得这个书它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尤其是零零后、九零后、零零后啊，对他们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是适合所有人。一个呢是吴老师的写作文字并没有特别的艰涩和难懂，它很容易读。我推荐给了我很多的朋友，包括我的同学、我的家人，他们都有读过这本书，然后给我反馈了非常好的那个反馈意见。然后呢，我们其实在跟吴老师在做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去全国做了很多的落地的巡讲的活动，那发现来的人有很多是九零后和零零后。那吴老师当时问过他们一个问题，说你们是怎么看我这一套书的？他指的是激荡四十年，就是三本书加在一块儿。这些小孩就说，那回答是说，我从我出生的那一年看起，我想知道我出生那一年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对。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哈，就是这本书它其实是适合每一个年龄层的人去回顾他一路走来的这十年。即便你是一个小朋友，这十年对你来说也是有着很多的变化。 对，因为你肯定是参与者之一。 没错。最后呢，我觉得用这本书一开始吴老师写给大家的这个标题叫做仅以此书献给正在改变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参与到历史的改变过程当中，也因为参与到这个大的洪流当中，也在改变着自己，就像水大鱼大这个标题一样。 对。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把握好自己，实现自己的愿望或者梦想。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当你再去回忆前面的十年，你会觉得我的每一步，我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对我人生是有意义的。 对， 我觉得意义这件事情比正确还要重要。 对。 好，谢谢嘉乐，谢谢。 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青南古院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